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， 走了走了快跑，是他是他，嘿哟嘿哟，已经都不够用了，还要烦恼妹妹的出现，却没有人看见。我的好朋友他又失恋了，我要睡几夜，赶快奔向几个地点，知道我最讨厌。我其实很聪明，都不用你担心，想要欺负我的坏人自己要当心。好多 CD 已经都来不及听，你却又爱啰里啰嗦真要命。谁不怪我天生善良又可爱，谁不乖你总是嫌我爱作怪，我最乖、yeah、恋爱专心散得快，谁不乖你不是说要给我爱。还没睡你就醒来，东西都被打败，是我手机背包最乖，你收起塑胶袋，想偷听我打电话，想偷看我的日记，好想寻到主人，放学住在我家里。哼，谁不乖？我天生善良又可爱，谁不乖？我总是嫌我爱作怪，我最乖耶，恋爱专心散得快。你不乖，生气身体会变坏。谁不乖？我天生善良又可爱，谁不乖？我年轻难道不作怪？我最乖耶、yeah ，不要吵我谈恋爱，谁不乖？你不是说要给我爱，你不是说要给我爱？走走快跑，是他是他，嘿哟嘿哟。走走快跑，是他是他，嘿哟嘿哟。 徐怀钰的《谁不乖》，这是一首很朗朗上口的歌，而且呢，一听就给人一种很调皮、很机灵的感觉啊。听到徐怀钰以前的一些很火爆的歌曲呢，还真的是有一种怀旧感油然而生。其实这一首徐怀钰的歌呢，不是他的原唱，而是翻唱自瑞典歌手的一首歌。OK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品冠还有一位神秘的男孩子一起演唱的歌，叫做《神奇的每一天》。这个神秘的男孩子呢，就是品冠不满三岁的儿子。 公园河边捡起小石头，衣服手脚弄得脏脏的， 这是我的魔法宝石，跟妈妈一起去练。 外套袜子妈妈的墨镜，衣柜床上弄得乱乱的， 镜子我就四个教练， 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每一个念头。你的小世界一天又一天，飞起来，院子桌上弄得臭臭的。 我想把飞机画上去，要带妈妈去旅行。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，我们想多陪你去感受每一天个念头。你的小世界一天又一天，不管多忙要给你时间，一起来欢唱快乐又甜甜，感知神奇的每一天。 品冠呢也是说到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是没有想到过让自己儿子来参与的，没想到他的声音跟这首歌的氛围还特别的契合哟。不知道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充满稚气的童音吗？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许哲佩的《气球》，她可以说是一个才女了。8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第一首词曲创作，没错，8岁的时候哦。而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气球》呢，是她在19岁的时候自己作词作曲的。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，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，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，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。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，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，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，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。飞得高高远远远好简单，了线它就撕掉，生命的难道寻就好，喜欢就好，没大不了，越变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快要死掉也很骄傲。你不想说就别再说，我不想听不想再听，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，我不在意不会在意，放它而去随它而去。气球心里慢慢死去。

OK，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杜德伟的歌，叫做《把你藏起来》。欢迎回到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来听到刘瑞琦唱的这一首《透气》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是许茹芸在98年发行的专辑《你是最爱》当中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作品，是由戴佩妮来操刀词曲的。而刘瑞琦呢，自己也很喜欢这首作品啊，所以呢，就想尝试一下这样的音乐风格和感觉，于是就有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刘瑞琦版本的《透气》。 快不快乐不是问题，我不过是你的玩具而已，根本不必那么在意，我不会是你身边的问题，悲不悲伤没有力气，看你紧张的透不过气，离开这里必须要考虑，不想再做你手中的机器，关了灯开了窗口，吸一口气吐一口气，想到哪里就去哪里，没人能管你，没人能关注你，快乐很容易，喝一杯可乐透口气，悲伤不容易，还有我假装输给你，输给你透口气。我不过是你的玩具而已，根本不必那么在意，我不会是你身边的问题，悲不悲伤没有力气，看你紧张的透不过气，离开这里不需要考虑，不想再做你手中的机器，关了灯开了窗口，吸一口气吐一口气，想到哪里就去哪里，没人能管你，没人能关注你，快乐很容易，喝一杯可乐透口气，悲伤不容易，还要我假装输给你，快乐很容易，喝一杯可乐透口气，悲伤不容易，还要我假装输给你。 琪在录这一首透气的过程当中呢，第一遍录音呢就全部的完成了。制作人听完之后呢，立刻决定啊，就不做任何效果了，没有修音也没有混响，然后一遍通过，用一种最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。当然这也是刘瑞琪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了。继续来听到周华健，你现在还好吗？这是在他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。他有好几首类似的歌，像《孤枕难眠》啊，还有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，都是一种喜忧参半甚至略带伤感的歌。 你的世界距离我遥远，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，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，爱的再深已是从前。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，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？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